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、餐饮、会议于一体，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，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，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，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，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您婚礼的优选酒店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、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。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离开固有的圈子，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，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。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，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。远一点的风景，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，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熟悉的时间，熟悉的地点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六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，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.3北京城市广播，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，旅行号1073。各位好，我是周准。 各位好，我是道道。 现在我们出去办个事儿哈、 哦， 有的是各种的交通方式都可以选择啊，比如说那个公共交通， 嗯， 公交车、出租车、地铁。但是呢，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开着车去，比如说自驾的时候是非常享受、 啊、 放松的，想停哪儿停哪儿。想开多快他说、哎、想开多快开 多快 可 不行的、嗯、 有很多的限制。你就在国内开车、 嗯、 我们还是熟悉的，对不 对, 对， 驾驶习惯上、交通规则上我们都考过交规嘛、 嗯、 对不对。但是如果一旦置身到国外的时候、 嗯、 有些朋友就有一点胆怯。我就是属于那种， 其实我也是 不太明白到底是怎么开车才能不被罚这个事儿。 我在国内还开不明白呢， 对吧， 国外了、嗯、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欧洲通、 嗯， 我们的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先生，欢迎建华。 大家好，我是黄建华。 是黄建华呢，在欧洲有自驾的经验非常多。哎，先问一下建华啊、 嗯， 你去欧洲哪些国家自驾过都？ 德 国肯定有， 在西班牙、 西班牙、 德国、瑞士、奥地利，什么匈牙利、黑山、波黑、塞尔维亚这地方都自驾过。 你看看， 我的天哪，人生的宽度。 对呀、啊。 哎，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在欧洲哪个国家自驾的？ 第一次是在德国， 德国， 比利时，一天横穿德国到捷克。 快吗？ 非常的快， 去那个最快的地方啊、哦！ 是因为德国的公里面积不大， 对呀、啊，是啊， 对，而且高速公路不限速， 是的，是的哈、 嗯。 其实这就提到了欧洲自驾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和注意点哈、 嗯。 今天找来黄建华一趟不容易， 嗯， 听听他在欧洲自驾的一些履历， 嗯， 就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了哈。 对， 所以说那些国家租车，因为我们要选择一个车上路也很重要，要道喜欢的那轿车，那个车型不一样，我喜欢， 啊、不我喜欢 对不对 的 mini， 对呀、啊，都不一样。那比如说。在欧洲这些国家租车的方式和方法简单不简单？ 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这样来讲呢、嗯，你就带上中国的驾照， 哦， 或者是有一些国家需要中国驾照的翻译件， 是的， 然后信用卡， 嗯， 去网站上预约就可以了， 哦、 预约完之后到现场去提车就可以了，非常简单。 那个我这个属于老年人哈、 啊， 我这辈子也没考驾照，我经常坐在副驾上感受美丽的风光啊、嗯。 是，其实我跟你说，副驾如果在自驾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更好， 是吧？那不。嗯，不费神， 对， 不费力， 对 不对？ 拍照啊！ 那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啊， 嗯、 英文啊不好什么的，自驾这个驾照申请是不是有一点困难？ 只要你中国驾照符合驾照的使用年龄就没问题、啊、 哦。 对，只要你有效期在有效期之内，然后有这个正常的